七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董斌。今天呢，特地呢跟我们的老车专家呢一起来了，再说说在西方的这个情人节之后，会有哪些重要的新车会出现？那个老车，这两天我做一个文艺类的节目嘛，我发现一个事儿，之前基本上在春节过后的一段时间当中，不会有什么新的这个书或者新的电影和戏剧。这事儿可现在不一样了，但是2017年。整个都变了，包括新的书、新的戏剧、新的电影层出不穷，因为一堆都是在赶在春节档没上映的，或者没发现没出来的，全部赶在二月份三月初的时候就出现了。车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是吧？ 对啊，那这个正好啊，我觉得是你刚才说那文艺类的属于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那车上市呢，就又属于这不对啊，这个是要往从钱把我钱包里往外掏是吗？ 对，所以我在想，之前好像大家春节过后吧，还得缓一段时间，你那个过节综合症还没过去呢。 对， 可现在不一样了，得抓紧时间。二月份上市的新车极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快车道上跟大家说新车来了啊。第一个车呢是全新雪佛兰的科鲁兹两厢版，上汽通用官方宣布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正式上市。新车呢一共搭载的是什么？搭载1.5和1.4T 动力的五款车型，价格19,900到16,900。 对， 而且据说有个优惠呢，是4月30号之前，就五一前，你要买车的话，享受首年商业险，包括交强险、车损险和三者险不计免赔险这个大优惠，是吧？ 没错。 哦，这算是一个很好的利好吧？ 对啊，你想新车的话，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10.99万这个，你这个新车险加上其他的全都下来，也得很多钱呢。 哦，这得4-5千块钱， 打不住， 真打不住是吧？ 打不住。 哎，那天我给我的车，我那车是三月份保险到期，我就尽管优惠再优惠之后，还花了3000多呢，只是我的1.4T 而已啊。 对啊， 你说现在保险怎么这么贵啊？ 其实你我估计你又上了很多其他的什么驾驶险、车伤人员损失险，是不是有这些？ 没有，好，就一个不计免赔啊，有一个。 那是肯定要上的 啊，也就车损。 所以说嘛，你看这个科鲁兹的它的一个优惠，就这个优惠还是真金白银给大家省的，都是这个就是你的钱。 这样，那这车有没有什么可值得大家这个说两句的呢？ 这个车其实跟三厢版的科鲁兹，除了外观上的变成了两厢，可能更现在是更符合国人的一个审美了吧，我觉得两厢车应该是比原来要更容易接受一些。里边内饰呢也是这种家族化的一个风格。这种叫什么，通用起的一个叫蝶翼式的双座舱设计，就是它里面的线条有点像这个蝴蝶 翅膀。 哎，对对对，线条非常的不错。像这车呢，它不同的配置有自动启停，7英寸的中控屏，然后胎压监测、车身稳定，还有自动泊车。 哎，这配置还不错 啊。对对。 哦，那个，哎，它有两款，1.5和 1.4T， 你建议大家买哪个呢？ 要是我的喜好还是 1.4T 的。 对对对。 它这个 1.4T， 你觉得跟大众那个 1.4T 有什么区别吗？ 嗯，其实你要是开，你像董老师您开的就是 1.4T 的大众， 对啊， 你开惯了的话，你会觉得它的加速其实还是比较，虽然只有 1.4， 对， 但我觉得还是挺浑厚的 啊，可以， 对吧？就中后段加速还是不错的， 没错。 所以，但是这个克鲁兹它可能，我个人感觉它这个调校更稍微激进一点，就前段更猛了一点，往前冲一点，但后面可能稍显疲软。 多少公里以上你觉得好像就疲软了？ 100吧， 100以上。 嗯， 哎，我那个我 1.4T 是120以上。 对，就是你能还是有差别， 有差别。 细腻的话还是能体现。 上次那个我开我那个高七的时候，我120公里以上，我在加速的话就觉得好像特别慢，就整个就慢下来了。 哎，对。 但是在100公里以内或者包括100以上一点，我都一点事儿没有，我想超谁超谁，就这。就是它带给了我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 就是开出法拉利的感觉了啊！ 这倒没有，哎呀，离法拉利还是远了一点。好，这个车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已经是全新上市了啊，全新雪佛兰克鲁兹两厢版，这车会卖得好吗？这两厢的这个， 嗯， 我总觉得稍微有点困难吧。 克鲁兹当年是确实卖的还是挺火的， 对，那三厢的呀， 对，两厢拭目以待吧， 再看看吧。下一个车呢是起亚新款的霸锐。我们通过起亚官方的这种消息得到的是旗下的新款霸锐，霸呢就是金标黄天霸的霸，锐呢就是锐不可挡的锐。你说起这名的话，就是特别狠，你对吧？ 就是确实有霸气， 有霸气啊。 嗯、 新车仅推出一款啊3.8升的 V6 发动机，售价416,800。这对起亚来讲应该是非常贵的车型了啊。 这个车其实是真的是便宜了 啊哦、 原来这个车很早之前2012年的时候我开过它，就是那个时候那一款 啊。你开过啊？ 对，这个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大，但是呢、大的中间又夹杂着有点它不够灵活， 太笨了吧。 对，就 太笨了， 就是这车，而且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费油。我当时并不是作为试驾车来开，是坐朋友的车 啊。 我开的还不算近，开了好几百公里。 嗯， 这个车真的是就是费油， 十几个呀？ 15个起。哦、 那算了吧，这我这玩意儿就不感兴趣了。这个， 但是你看这个新车啊，刚才这个是新款的霸锐，是在2016年广州车展上亮相过。 嗯， 里面呢做工精细了一些。 嗯， 然后细节部分调的也比较好看了，那方向盘呀、还有中控那大屏 是还可以， 对， 挺显档次的。 对对对，比较有档次。嗯， 这个车的话是它的在起亚最大的 SUV 了吧？ 起亚旗下，让我想想，应该是 起亚的最旗舰车。 对对对，SUV 里边 SUV 是旗舰了啊。它有什么特点呢？你觉得这种车跟其他的那种？大的 SUV， 你觉得买这车的人应该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考虑呢？ 当时我也问过就是我之前开车那个朋友，我说你这车选是什么？他说是当时优惠吸引了他，就是他在同级别里边优惠是最大的，所以他才会买这个。但是呢，这话说了，他也有点后悔。 为什么？ 就是刚才我说了吧，他确实比较油耗比较高， 而且二手车残值率特别低，是吧？ 嗯，这个我倒没有细节，就是在这款车上的怎么来体现它这个保值率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在就是比如说它现在已经开了有5年了， 嗯， 再出手的话，那肯定会。估计啊，会让他多少心寒一点， 相当心寒。这车保值率确实比较低啊。 对， 这样吧，我们那个关于这新款霸锐先说到这边，我对这车确实不太熟。接下来的话，这款车型大家应该是更关注一点了，就是来自于大众的。哎呦，发现大众真厉害啊！去年2016年，大众是全世界销量冠军。 对，没错， 全世界销量冠军，就靠中国市场。这样，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款的大众蔚蓝，这到底这车是什么样？还有高尔夫百万辆的纪念版是出来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Oh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今天呢，我们快车道，我跟老车呢两个人说说最近一段时间二月份这个新车来了。刚才说了两款，但是这两款车呢，说老实话，大家我总觉得好像卖相不是特别好。我就说要跟这款车大众相比的话呢，其他的车型好像卖相都不是特别的好。说这个新款的大众蔚揽，这是新款大众蔚揽上市新车，在动力方面，大的 1.4T 和 2.0T 发动机，26万6800到42万9800。这新款的大众蔚揽，它有老款的吗？ 没有，这其实就是进口帕萨特， 就是进口 旅行 吧。 哎， 对，就挖的车型。 哎，对 对。 这个车今天其实拿出来说，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它有增配也有减配。 说说， 我觉得这个有的这符合大众一贯的做法，但是对于这款车来说，我相信喜欢它的朋友来说，看到今天就是听到我们的消息或者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应该还是心寒了。 为什么？ 因为你咱详细说 啊。 好。 1.4T 的两驱舒适版，它是增加了一键启动和车顶行李架，这是增加的。但是你要看到它的一个减少的， 减少什么了？ 减少了内饰的氛围灯、电子防盗系统和低速弯道辅助照明。 哎，这个 还有将现款的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大灯。 哇哦， 真皮座椅换成了织物座椅， 这不合适吧？这个。 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进行售价上的一个调整。这款车的售价由原来的，比原来低了33000块钱。 你是 LED 换卤素，真皮换织物， 也就是说原来它卖269800，现在是26万6800。 不，23万6800。 23万6800。 对，这个是减配的对吧？ 不对，是原价是29万6800， 现在 26万6800。 哦。你这个是它， 就是说，它是进行了售价的往下下调，但是它也相应的把这刚才我说的那些配置全都给你减掉了。 可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它减的这些配置 我还挺看重的。 对，是消费者非常看重的几个配置。你像这 LED 大灯， 对啊， 你哪怕你给我换个氙灯，它直接给你一步到位，给你降到底，变成卤素大灯、蜡烛灯。 还有那个，我觉得真皮座椅我很喜欢。 真皮座椅，咱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属于舒适性配置， 舒适性配置。 啊、其他的那个，你看弯道、 哎、这个特别好，低速弯道辅助照明， 对 啊，特别好。 还有电子防盗系统。 啊，他是觉得这车不会有人偷是吧？ 我觉得这个虽然这便宜了33000块钱，但是捡的这些配置也是真的让人觉得哎呀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要我说，为什么也符合大众一贯的做法呢？他就这么干。 对，是其他的这个车型呢？ 其他的车型，你像这个两驱 R Line 版本呢，是增加了一个三色氛围灯，这是属于一个增加项。 嗯， 然后 2.0T 的两个四驱版本，一个拓行版和一个纵行版，分别增加了人体工程学座椅， 啊、 还有三色氛围灯和尾门的感应开合。 这个我总觉得好像不大值。 这车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众经过调整之后呢，把这个一是这个最低配这个 1.4T 这车型、虽然它价格下来了，但是其实变相的是刺激消费者，我不买这个车，就开始全都去看这个往上上一档的那个， 就380TSI那个， 不是，是对，就有一个这个、是 R Line 版，有一个叫两驱畅行版，就是那更走量的那款。 你的意思是它气足保居， 有这方面的意思吧？ 就故意的把其他几款弄得性价比不高，就推出他那款主打的性价比高的那款车型哈。反正蔚揽这个是，确实是这个价格26万多，26万多，我觉得其实能选择别的车型也很多了， 对，很多了， 也很多，倒是未必真的看它了。那这样咱们看下一辆好了啊，高尔夫百万辆纪念版，这个也是高尔夫百万纪念版车型上市啊。我对这高尔夫车型是情有独钟的，确实是因为一直很喜欢，包子也开，1.2T、1.6、1.4T 七款车型，售价还是挺贵的，14万09到17万1900，七款车型。都是在售车型打造的，哎，你就给我讲讲这个百万纪念版跟我那高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就是外观上，比如说给你加一个运动套件，里边哪块给你打一个什么百万辆的 logo 啊， 哎，有一个稍微的小变化。 它那个，哎，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说这个好东西不见得让人知道有一个烙印在上面，但是它呢要让别人知道，反过来 对我让你知道，这是不一样的。 对，这是一百年纪啊，一百万 辆， 百万辆纪念款，哎，就这个意思。 哎，它有一个配置我很喜欢， 嗯， 就增加的，就是那个樱桃红熏黑 熏黑尾灯 LED 的， 哎，对对对， 那个还可以，啊。 这个你可以到那个，我估计出来之后， 啊， 这个某宝上就 气味仍然 就全都有了，你就可以随便换了。 这售价上跟以前差别不大吧？ 其实这个刚才说大众的传统，我记得大众在高尔夫上也是有过之前类似的做法，像什么奥运那个五彩版， 有奥运版，有奥运版， 就那个高四最后那一批。 没错， 很多人都在追哦，这车一定要买到，就是这样的。 哦， 最后那图安的那个什么奥运也弄出一个特别版嘛，我记得 有这个。 对， 倒是一种促销的方式， 嗯， 对吧？所以也证明说我这车特别好，卖了一百万辆了，是这个意思吧？对吧？就显示说我这个你的选择是一百万人同样的选择，你不会有错。 对， 哎，告诉你是这个道理，对吧？关于这个百万辆纪念版的话，大家可以咨询不同的地方的 4S 店，因为它可能都会有出现相应的这个车型推出来。你要喜欢的话呢，可以进行选择，因为毕竟它家里 LED 的那个东西，因为我的车是真没有。这样吧，最后还有点时间，马上吧，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跟您说我们从北汽新能源官方知道的一个他们最新款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因为新能源车确实实时是比较一个主流，在今年有很多人打算买。那么北汽这款新能源车到底有什么特点不一样呢？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继续回到快车道，今天呢，老车和董斌两个人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新车来了。我们按照我为什么特地把最后一辆我们今天推荐的新车来了单独要说呢？就这一款车呢，很简单，老车。 嗯。 我前两天在播新闻的时候，知道仅在北京地区哈，没说别的地方，北京地区2017年所有新能源车的指标，在第二次摇号的时候，就四月份的时候就全部会没了。根本等不到你过一半儿，是真事儿。就是因为二月中下旬的时候一次那摇号， 2月26号， 对，2月26号嘛，2月27是龙抬头嘛，然后2月26奥斯卡纪念奖，奥斯卡那个要颁奥斯卡嘛，所以2月26号一次，然后4月26号一次之后就全部没了。因为现在按照这个比例和那个摇号池子里的，因为我知道全国。我不知道知道其他地方的人是怎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各地的听友，他有没有摇号的？但是真在北京摇号的话呢，第二次就没，这个在之前从来没有过，老车在我印象当中是没有过， 没有过， 没有过吧？ 没有过。 可想而知，今年的新能源的这个号牌有多么的抢手，对吧？太抢手了。可是老车还有一个事儿，咱们这两天说这事儿啊，就是今年新能源的所有的车辆，它其实国家补贴减少了。 对啊， 就是一方面车价贵了。可是车还难买了，没办法，就是这个车这多么抢手啊，是吧，老车？ 还不见得你能摇得上， 哎，你还摇不上号，你摇上之后，你选择余地也不是很多。 对，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老车，你说说这个新款的这车吧。 这个是一个是北汽的 EU260， 这个可能我们更熟一点，还有一个是 EX260，EX260 就是一个 SUV。它这个是已经全新上市，EX260 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从19万2900到20万2900，然后以北京为例， 对， 享受补贴后售价是12万6900到13万6900 啊，便宜7万块钱吗？ 对，这是以北京地区为例啊。 Uh-huh. 然后 EU260 也是两款车型，售价区间20万5900到21万5900。然后以北京地区为例，享受补贴之后的售价是13万9900到14万9900。 这个其实两款车型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EU260 是三厢车， 然后三厢 EX260 是 SUV。 哦 ，XSUV， 对对对， 哦，现在这北汽的车我觉得卖挺火的， 嗯，真的，大街上你看到很多都是北汽 EU260 啊，这个， 对对， 因为去年夏天我们不是还小试了一下 EU260 吗？ 没错， 整体来说给人感觉除了续航里程可能稍短一点，如果真的是在城市内你仅仅是以代步之需的话， 倒是还可以， 没有问题， 没问题， 就这么开着没什么问题，但真的像您刚才介绍那个4月26号以后摇号就已经 没 有指标了， 就 就没指标了， 这个太可怕了。 对， 甭管这车好不好，咱先放一边，你没机会开了， 没机会开 了，就它不好你都没机会开 了，你都没有。 对， 哎呀天哪，我觉得真是，我不知道，我其实我现在想说车的心情都不是很大了，我真的，你懂我意思， 奢侈品了， 对，我真的，它确实是一种太刚需的东西了。对吧，就是包括指标和这个新能源车真是太刚需的一个东西。我希望就是我希望一件事儿，就是那些生产新能源汽车厂家的人，那些厂家不要因为新能源车太好卖而把自己的车的质量降低。 嗯， 我希望，因为确实太好卖，他可能萝卜快了不洗泥，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说， 对对对对， 尽管大家这很好卖，你们车确实来一辆走一辆，来一辆走一辆，但是一定要把质量还是提高了，否则的话呢后患是无穷的。 嗯，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好，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快车道，别锁定本频道，其他更多的精彩节目也关注快车道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平台。我是董斌， 我是老车， 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伤。